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20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这是来自中国宁波的声音，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 九二 AM 1323宁波综合广播，权威声媒，新闻力量。 想吃什么？ 吃什么？像肉拉面还是火锅？ 想买什么？ 什么买下来？ 支付收款到账。 想去哪里？ 去哪里？ 阳光、空气、微风、草地，无处在等候。 享受多彩生活，相约在宁波。 向往的旅行， 在宁波手机客户端，在宁波手机客户端。 光缆通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三电设施，人人有责。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纳区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1楼，全场买50克送10克，特价惠民虫草每克只要98元。 全场聚会仅此一次，云南文山三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1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大别山破壁灵芝包子粉，超大礼盒装，专柜价1380元一盒，半价团购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3盒。 大连蛋干海参买500克送150克，东阿百年堂阿胶片买一盒送一盒。 全场购物满5000元送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消费券200元。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消费券。活动截止至11号，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1楼，87300370，87300370。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今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我太难了。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哎呀，着急出门忘带公交卡了，幸亏口袋里还有零钱。 哎，这位大爷啊，请扫一下场所码，出示行程卡。 啥验证码呀，来不及了，还是打出租车去吧。哎，这明明是空车，为什么招手都不停呢？ 大爷，现在很多出租车都是网上接单的，来我教您。 哎呀，记不住呀，算了，要不还是骑车去吧。小伙子，这自行车咋开锁啊？ 大爷，用支付宝扫一下。 啊，啥宝？我哪有啊？ 智能化更要人性化，别让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寸步难行。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一切的答案都很简单，那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放慢你的脚步，这一刻只需一杯白开水的温度，只需要两只耳朵的倾听。这里是音乐风心灵情感生活节目，等风来，我在等待听你的精彩。 等风来，等你来。晚上好，各位，欢迎锁定 FM 九二，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八点，音乐风心灵情感生活节目《等风来》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温暖贴心的俊姐王俊。《等风来》是一档从听众的情感诉求出发，我们争取在倾听之余啊，能够给大家倡导一种积极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啊。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会邀请心理咨询师啊、医生、社会学家、法律学家等等情感方面的专业人士啊，来到节目做客，和大家一起关注时下的热点话题。当然，我们也会邀请很多有故事的朋友来到节目里分享他们的故事啊。那今天的等一个声音啊，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进行连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最近呢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疫情之下，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心理上的焦虑啊、抑郁啊，甚至啊，或者说失眠啊等等啊。那我们用这个在疫情之下生活也是非常的不合常规啊，那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做呢？这也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好的，我们来请进今晚的这位朋友吧。 起风了，沉默的风铃响了响，却不曾见到你模样。起风了，枯萎的海棠晃了晃，所有的故事都让它自由地生长。等一个声音，我有耳朵，你有故事吗？ 好，我们今天等到的这位嘉宾啊，是来自宁波市康宁医院早期干预病房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永明，徐医生啊，我们来请进他。你好，徐医生。 哎，你好，俊姐。 哎，徐医生叫我俊姐，我有点不习惯了啊。是因为我们徐主任以前也是来到节目做客过的啊。那今天呢，跟徐主任要探讨的是关于疫情之下啊，我们普通人如果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啊，我们该如何去早发现、早治疗啊，这样的一块的问题吧。其实新一波的疫情也是。可以说其实跟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啊，也牵动着我们的心。那有些人心理上出现了什么紧张、焦虑、失眠这些情绪啊，哎，还有的人啊，徐医生，他们觉得可能我自己没有什么思想包袱的啊，但是生理上会出现一些什么呕吐啊，腹泻啊，这些问题啊，也是非常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啊。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对自身的一个心理状况进行评估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啊？ 嗯，好的。 嗯 嗯，首先非常感谢能够今天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 嗯， 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呢，确实是的，现在这段时间，各个地方，尤其我们这种专科医院以及心理机构，然后包括国家政府都在去做这方面的一些科普跟宣教， 是 尤其在疫情之下的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些觉察，包括管理，包括干预治疗等等。 对， 确实是的。现在这段时间，尤其这从2019年年底到现在，因为疫情之下引起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反正这两年是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状态都有，不同年龄段也越来越多。那刚才像俊姐提到的，关于这个我们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心理健康，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讲，我们如何去做自我的一些观察， 是 做自我的一些评估很重要。 嗯， 因为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有问题，然后有发 发现之后，然后再做一些自我的评估，那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自我的相对的一些调整。那这样的话，可能会避免这个状况的进一步的加重。那一般的一些评估的话，我们认为心理健康其实随着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呼吁越来越高，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度越来越多，所以总体来说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对，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再给大家做一些梳理，然后大家吧稍微可能再熟悉一下，然后可以在关注自己的在评估自己的心身状况的时候，然后通过这几点然后去做一些自己的扫描，自我的一些判断。那首先对，那我们很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一个知情意这三点去判断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啊、感知啊，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的一个情绪情感啊，就是从我们的一个意志活动、意志行为啊，这三大方面去判断就可以了。那首先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一个感知知觉这方面的一个判断，就首先如果在疫情之下，不光是其实不单单是在疫情之下了，就任何时候如果说我们的个体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专注力的下降，我们的执行力的下降，我们做事情有时候会做的没有那么的以前高效，工作当中可能会容易走神，然后尤其学生他在上学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平时自己家里居家网课的时候，他的一个学习的成绩啊，包括他的专注度下降，这都是我们认知方面的一些变化。刚才讲的这些下降的话，往往就是提示是我们心身健康往走下坡路的一个过程。 对，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疲惫啊、健忘啊、不想工作啊，啥事儿都不想做，是吧？ 对，你说的你总结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一些容易疲倦，然后感觉自己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不好，然后容易忘事，然后自己的一个反应方面，然后变得迟钝等等，这都是的。 对，我觉得身边的人也可以观察到的哈，有一些。 对，不光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身边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我们一个叫一个亲密知情人， 对， 或者说我们的家属，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如果有这样的变化的话，考虑他可能这方面有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情绪。情绪这个最为简单的，我们就经常都在讲，疫情之下，我们都出现一些紧张、焦虑、恐惧、害怕，等等等等。那就是我们讲的情绪，情绪其实是最常见的， 对， 最容易被我们察觉的， 对。 然后包括自己也能感受到，包括周围的人也能体验到的一些表现。那最为常见的话，就是一个，比如说因为在疫情之下无法控制的一种恐惧感，因为这种疫情的话，包括尤其国际上的疫情传播，包括我们最早2019年的时候武汉的疫情传播，因为它的一个这个传播率啊，包括它的一个病死亡率啊，相对是比较高。而且国家政府极为重视，所以说我们这种恐惧是首当其冲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激发，慢慢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这种焦虑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常态，那尤其在面对这种疫情防控更是如此。那会莫名的担心，不自觉的会感觉到心慌胸闷，不自觉的会担心未来会，如果说身边有碰到这样的一些人，或者说碰到这样的一些密接者、次密接等等，都会有一些这种焦虑感。对，那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沮丧、无聊啊，这种莫名的孤独感啊，那这一个是在有可能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镇海疫情的时候，包括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北仑疫情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被居家隔离，或者说去隔离点隔离。 对， 那这个时候肯定会感觉到无聊啊，这种孤独感啊，甚至会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沮丧，会出现一些抑郁的情绪，感觉到不开心，感觉到动力不足，哎，感觉到自己的一个自我评价都会下降，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也想请教徐主任啊，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刚才也提到隔离区的那些人员，他们肯定出现心理问题会更多，焦虑情绪会更重，那隔离期间又不能出门，对吧？这种情况他会不会就是也会加重病情？ 这是肯定的。这一个我们，那后面我可能会讲， 那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渠道跟很多的一些方式可以获得一些这种支持或者帮助。那他是我们医院有一个那个互联网医院，他在上面先是询问了，后来呢又通过了一个视频电话问诊，然后给他做了一些那种放松，包括给他做了一些心理认知重建。 现在真好，还可以视频面诊的是吧？ 对，没错的，是的， 这个太棒了啊。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包括宁波市这个整个疫情防控管理是比较到位的，它还有一个药物的配送也是可以的。 哎呀，真的、 对，刚才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消息以后，我觉得哎，会突然心里多了一道这种保险，好像这个有一点安全感给到我，是吧？ 这一个是确定无疑的。那相对来说，现在我们尤其我们浙江，尤其我们宁波的一个这个疫情防控的管理，整个的从政府层面，包括到社区，到我们老百姓本人，这个意识都非常高。所以说，在整个我们这两次的一个封锁期间，没有出现特别的一个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的。哎，我们刚才不是您总结了三个字吗？对，是叫感情、知情意、 知情意、知情意、 知情意，对对对。 其实最后这个意志活动其实还没有讲到，就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可能会出现了，因为在隔离期间，比如说生活节奏的一个改变，跟原来的时候这种上班啊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比较的被动啊，然后生活日常的节律打乱呀、然后出现睡眠的紊乱呀、手机的过度使用啊， 是的， 然后对饮食方面的一些不规律、肥胖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出现。当然还有一些人， 现在又是冬天，你看啊，在家 对， 哎呦，一囤就可能生理功能会出现一些紊乱，真的 很明显。这个我们这段时间 接诊的是吧，也比较多。 对， 那这个是意识属于意志力的范畴是吗？ 对，没错的。那这个 是，所以就人会产生了一种就是消极的或者说倦怠感、惰性啊。哎，那有时候这个在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他们会过得很好，那我觉得他肯定会找到自己的一些方式的，对吧，徐主任？其实您这对您这边也其实也可以给到那些居家隔离的人员一些方式啊，包括我们普通人，其实我们说疫情当下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我们都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因为这是社会大事件的这个事情啊。 没错， 所以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学习一下，借鉴一下嘛，哈。您看看有哪些方式啊，可以这个早发现、早治疗，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疏导等等啊，看看您这边的建议。 那首先我就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已经感觉到，或者我们家人已经感觉到，他有一些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早发现的话，除了刚才做自己的一些扫描、自己的一些觉察，包括周围人对他的一些判断之外，还可以通过，比如说现在网络很发达，可以手机是可以上网去自己搜索一下，有很多的一些评估问卷。 对， 然后可以做，对，有很多，而且都是可以很好、很容易获得的。 哎，我们其实康宁医院有的，就是在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嘛啊。宁波市， 对， 康宁医院， 我们康宁医院公众号上面它有一个就是公益的，然后一个自测的这个 小程序啊，反正大家可以查一下。 对，涉及到就是一般健康问卷啊，包括焦虑自评、抑郁自评、睡眠障碍的自评等等。 对， 然后可以去自己做一下。然后如果说做出来分数比较高。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提早的去比如说寻求我们医院的一些网络互联网问诊， 对， 或者说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做自我的干预。那对于这种疫情的下居家隔离的，或者说在疫情期间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不方便就医的话，那我认为我们作为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那首先要做好自我的一些管理。那首先我认为首先作为我们每一个在这个种状况下存在的一个个体，都要理解我们疫情防控它的意义所在。那首先这一刻它是一个没办法的情况，这是对于我们相对来说最有效的一个防控手段，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遵守，而且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尤其我们中国这种管理状况下是非常非常确实有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心态很重要，我们的一个积极主动的心态，不能是一个消极面对的一个心态。 对，要接受它，接受它， 接受 当下， 就是安心接纳。对，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讲包括一个叫一个 ACT 的一个 ACT 治疗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接纳。 对， 接纳的话，就是关于如果那接纳怎么可以做呢？我有一个小的技巧，比如说，你如果说感觉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你自己感觉到有时候比较烦躁，没办法很快的是疏解或者疏泄，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文字的记录，做一些心情日记，心情日记你把自，对，你写下你自己的担心，写下你自己的情绪，那同时呢，你写下来之后，你可以做一个，做一个旁观者去阅读这些文字，你告诉自己，这种情绪呢是正常的，而且大家就是这样子的，你这样子讲过之后。你对这些情绪的一种体验就会有所减轻，这就是一个接纳。 纳的一个方法。 是，之前你们也有医生来给过我们建议啊，徐主任刚才给的是血，哎，之前有医生给的是化，其实都是很好的这个方式。 对，也是一样的，是的。 对， 那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通过一些绘画，然后做一些曼陀罗的绘画也好，然后自己随意的一些画画都可以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会存在一些情绪表达的一些困扰，因为周围人少，然后不能够每天像上班时间跟同事跟周围的人去接触，所以会可能会存在一些抒情的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很好的让自己情绪得到一些宣泄。 对，它至少是一个宣泄的管道了，这个管道你把它打开了，可能就其实这个能量其实就打开了，其实是有用的，非常有用的啊。 对， 我自测有效，自测。 我 我有个那个曼陀罗的绘本，我有时候新翻译 了 啊，我就会去填填色，这个 是很有效果的。 是是是，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寻求支持、寻求资源、寻求链接。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手机互联网，然后跟这个亲朋好友啊，然后经常性的 与世界连接啊，你不是一个人啊， 对，世界连接，可以聊天。可以娱乐，可以什么一起家庭小麻将，然后还可以做，可以打一打，都 是 可以的。 是，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其实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有时候会真正的，尤其像这种叫集中隔离的朋友，他们一个人一个房间，在比如说在酒店里隔离的时候，那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可以下载个喜马拉雅，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冥想的放松的一些音频，还有一些正念的一些放松的一些音频，这个的话对我们的一个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我们处于一个正念的状态下，然后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负面情绪。这个大家可以 我有一段时间睡前喜欢听海浪声，夏天，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下了一个冥想的，也是一个 app 嘛，就是冬天听那个篝火声，哎呀，好温暖的，我推荐给大家，就顺着徐主任的推荐啊。 是的，这种持续的，然后相对比较柔和的声音，都是可以让我们放松的。当然，我刚才讲的，它就是喜马拉雅上面，不是喜马拉雅，不能打广告了。就是我们一个正念的一些冥想放松。 其实蛮多的这种 app 啊，大家都可以搜一下冥想的啊，这个放松的都可以搜一下，有。 对，它可以让我们关注于当下，关注于当下，这个时候呢，它会让我们平静下来，然后可以让我们把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这种担忧，或者对过去的一种不释怀的一种情绪，都可以得到一些改善。 是。那徐主任，我再稍微这个加问一句啊，就是您这边在这一段时间吧，就是接诊的病例当中啊，生理上的一些就是体现大概是表现在哪些病症呢？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躯体的，其实前面之前之外，最后还有一个躯体的症状，就忘记给大家说了。躯体症状往往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情绪，它分两种，一种是心理的一个心理情绪状态，还有一个是一个躯体的表达。当然还有一些认知的表达。其实这躯体症状的话，往往也是比较多见的，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觉察不到自己的情绪，但是他的身体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对， 比如说，我们的最为常见的一个情绪器官，或者最为主要的情绪器官，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可能会感觉到胃部的胀气、额逆，或者会出现一种功能性的一些这种消化不良，是腹泻，也有可能会出现。当然，还有一些器官呢，可能涉及到泌尿系统的，比如说会反复的上厕所，然后反复的，对。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是心血管系统的，会出现一些心慌、心跳加速，然后胸闷，然后会出现一些手心出汗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神经系统的一些表现，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头胀，然后感觉到会身体的一些疼痛感、肌肉的一些疼痛感也都会有。所以说这是比较常见的躯体症状。 对，其实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失眠，这个门诊可能在这期间也是急剧上升的啊，这个接诊量是吧？可能大家很多人焦虑的最快的一种表现，可能就是导致失眠吧，紧张。 没错， 相 对来说，对失眠门诊这段时间应该是明显增加的，因为睡眠方面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情绪障碍的 它是一个伴随症状，或者说它是独立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在压力状况下，在情绪的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它都会反馈到我们的睡眠这一个生物钟调节上面来，所以会出现一些入睡困难，会出现一些睡眠的维持障碍，可能会出现早醒，甚至有些人在这种恐惧状况之下，可能会出现梦魇、做噩梦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睡眠障碍也是比较多见的。 是，所以我其实这些现象啊，什么身边也是大家应该是，都感同身受过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问题，所以就不必太过于紧张害怕啊，要早发现早干预，对吧？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对自身多一些自我的关怀，多关爱自己，关爱自己的健康啊，包括就是徐主任刚才说到的心身呐、心灵和身体啊，心还放在前面的，对吧？心身健康 是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给了我们很多有效的这种干货啊，满满的这个非常好的建议啊，也谢谢您徐主任。那我们先聊到这里，感谢， 好，再见， 跟您说再见， 好，再见。 其实在疫情当下，我们觉得很多医护人员啊也特别的不容易啊。其实医护人员他也是普通人，他们在重压之下，有些甚至是奔赴一线啊，冒着危险，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那除了大家要提高自身的一个心理素质啊，对自我多进行关怀，然后呢在平时呢也要掌握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评估啊，或者对身边人、对家庭成员及时早发现早治疗觉得实在是自我修复或者说旁人帮助没有用了，那一定要积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啊。好的，那我们今晚的节目第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小王》。 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晚风啊，是那藏着恋恋耳语的黄昏啊，是那满怀里情意的衣袖啊，是那走散后再没相遇的人啊，让他偶尔停下沉重的脚步啊，让他短暂想起往日的温存啊，让他眼含泪光不敢再眷恋啊，让他在岁月深处流浪啊。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风就有风吹乱他的头发，我会慢慢靠近给他肩膀，分担他一路重重的绝望。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风叫有乌云遮住天空啊，我会伸出还温热的手掌，告诉他明天会有多晴朗。 京时间20:30。 选择宁波，就是选择未来。FM92，宁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勇往直前，创造未来。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寒暑恒逸广场3楼。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儿子。 爸。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于是他的脚步早已不敢停下，于是那些温存他早已忘记呀，于是他的眷恋不会再提起了，于是他早已习惯了流浪啊。在角落里遇见他，风叫有风吹乱他的头发，我会慢慢靠近给他肩膀，分担他一路重重的绝望。如果我在角落里遇见他，风叫有云遮住天空啊，我会伸出还热的手掌，告诉他明天会有多晴朗。 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 到书房，一切的答案都很简单，那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放慢你的脚步，这一刻只需一杯白开水的温度，只需要两只耳朵的倾听。这里是音乐风心灵情感生活节目，等风来，我在等待听你的精彩。 等风来，等你来。接着我们回来啊，依旧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风心灵情感生活节目等风来，我是你们的俊姐王俊。在上半段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专家徐主任啊，徐永明主任，为我们来分享了一份疫情之下产生心理疾病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呢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可能都逃不过这种紧张啊、焦虑啊、失眠的这种情绪啊。当然我们前半段也给了很多干货啊，很好的建议啊。好，那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要把这个音乐风啊进行到底啊，音乐心灵文艺情感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关键词啊。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大家的心灵之声吧，并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心理抚慰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啊，缓解人们面临的生活压力、社会压力，引领健康潮流的生活。大家在节目之余呢，如果有什么任何的疑问呢，或者想要求助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热线8700-1323，8700-1323，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搜索宁波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官方微信后台也可以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8700-1323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要来聊聊诗和远方。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叫心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啊。很多人羡慕的生活状态，但是疫情过后呢，可能我们真的出去也是变成了一件奢望的事儿啊。今天的漫步人生路为你读诗环节，我们要来缅怀一位诗人郑敏先生啊。就在今年的1月3号，郑敏老太太她因病于北京先逝了，享年102岁。郑敏先生他作为九叶派最后一位诗人，他以诗歌洞察人生，既有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又蕴藏着智慧的哲思，即便是一件平常的事物也翻出了明暗，承露了底蕴，这就是他的风格。还记得在百岁诞辰的时候呢，郑敏啊，他在视频中坦言，每天都觉得我还没有走完呢，生命不会真的完结，将散落于他每一个真诚而闪着精神光芒的诗句中。直到病逝的前几年，郑敏先生依旧是很忙啊，那是丰盈的生命在赶路吧。前几天孔子和柏拉图还在我的脑子里辩论呢，这就是他写出来的句子。他说，我的思想就像每天上班似的，老在运转，还在生长着，他在追赶着时间，做更多他想做的事，那是不灭的希望，那是对生命完满的欲求。可是生命终要告别啊，终将面对告别，告别努力活过的一生，告别这个仍旧拥有太阳的世界。我们今天借由郑敏先生啊，再次聊到生命的意义。那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不存在呢？郑敏先生也曾经发问过，他依旧发着人生终极的拷问呢，来自灵魂的拷问哈，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不存在？当然在追寻答案中，他也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吧。 用先生的一句话，猛然我听见召唤，没有时间寻找笔墨，来时如潮泛，去时只是默默。愿先生一路走好。当然今天呢，俊杰我也选择了两首郑敏的诗送给我们的听众，是由两位艺人来朗读的啊。第一首是由卢庚戌啊，这个水木年华的成员啊，歌手卢庚戌他朗读的。那第二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歌手演员刘若英为大家朗读的郑敏的诗两首。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为你读诗，我是卢庚戌。今晚我想为你读一首诗人郑敏的作品，当我坐在窗前。当我坐在窗前，当我眺望街上匆忙中走过的人们，你的年轻的眼睛会出现在我面前。朋友，那时我们都那样如醉如痴，青春纵容我们，像一个偏爱的母亲。我们踏着翠湖堤上的月光，金花像诗一样甜，我们好像走在梦里，汉白玉般的石径，半掩的木窗，窗后悄悄的细雨。朋友，我们的神经血管像绿叶上的脉络，吸着朝露。当我坐在窗前，当我眺望着街上匆忙中走过的人们，不是你的眼睛，也不是我的眼睛，是我们年轻的昨日。它的嫩叶，它的柔枝，它的诗样的香味，白木香花的香味，金银花的香味，都还留在我们的血里，颤抖在我们神经末梢。我们记得，永远记得那有过的年轻的存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今天为你带来一首诗人郑敏的作品，我不停地更换驿马。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牵着那匹黑马回首瞭望，我们一起奔来的原野，暮色模糊了远处的山。从这里我必须告别所有的驿站。童年时纵身而上，少年时呼啸奔去，壮年的急不可待，现在我缓步走向山崖，望着脚下无际的大海，解下缰绳。我强壮的黑马瞬间消失在来时远山中。我曾经不停地更换驿马，不停地，不停地和朝阳正午比赛。黄昏只是星空的序曲，现在我的身体已化成黑马，驰回它所来自的深山、旷野、沙漠。我曾经不停地更换驿马，现在我来到这悬崖，我已是一片云，飘在大海之上，在遗忘中，不知道什么 是存在，不存在。 书本吹散，白日梦境里的明天，当时离你很遥远。那是你常听的唱片，歌唱不同场景的分别，当时你并不能够理解，有些人没再见。我们努力追赶时间，小心翼翼捧着那些昨天，以为只是过了一个夏天，转眼却已经好几年。我们努力追赶时间，在旧书本的那些照片，好像我们一直一直没变，像刚刚放学傻傻跟在你的后面。悄悄把书本吹散，夜晚梦境里的昨天已经离你很遥远。此刻你在听的唱片，歌唱不同场景的分别，你好像已经慢慢理解，有些人不再见。我们努力追赶时间，小心翼翼捧着那些昨天，以为只是过了一个夏天，转眼却已经好几年。我们努力追赶时间，夹在旧书那些照片，好像我们一直未曾改变，像初次见面，傻傻跟在你的后面。 生，这一刻感悟时光美好，在飞流时光里邂逅自己，邂逅你。 那今天的邂逅飞灵时光，我们要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电影。有说在冬天里啊，就应该看和冬天有关的电影，或者说让我们看一些治愈的暖心电影，看完之后呢，心情会变得很美好啊。当然我也是偏向这样子风格的一个人吧，我可能不太喜欢看一些就是那种悬疑啊，或者说那种比较这个暴力的恐怖的片子啊，我就是喜欢看这种治愈的暖心的节奏慢慢的小清新片哈。那今天俊姐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部适合冬日看的电影呢，叫小森林，它有好几部啊，小森林的冬春篇，非常适合冬天看。小森林冬春篇绝对是一部在冬天里不容错过的影片，这是一部关于美食的剧情片啊。故事讲述了平凡女孩柿子，她由于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老家小森村，小森啊，那这里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简单的传统生活，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和方便的购物，一切都是从前慢的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去经营这份生活。她就学着种地，寻找食材，凭借对母亲料理的回忆，他亲手制作了各种美味的食物啊。看着小森林，我也想到了现在的一个人啊，这个李子柒的生活啊。当然对于世子来说呢，生活虽然是清苦的，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平静和满足。影片平和而又静美啊，用返璞归真的心态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内敛的深沉的品味和修养，它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恩大自然的馈赠，珍惜当下所拥有的，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小森林冬春篇的故事了。 柿子收到妈妈的来信时已是秋末，不久冬天便徐徐而至，整个小森被白雪覆盖，飞雪如絮，在小森的温柔里增添进了几许清冷，洞天雪白，寒界凛凛，又是一番别样的景致。柿子回忆起小时候，每到冬天，柿子都会吵嚷要妈妈庆祝圣诞节，妈妈却说她不信基督教，不过圣诞节。柿子总是气呼呼怪罪妈妈，妈妈为数不多会做圣诞蛋糕的时候，都是那个外国人来家里的时候。柿子长大后回想才明白，那个外国男人应该是妈妈那时候的男友。柿子不苟言笑，外国男人会用新奇的游戏逗她开心。妈妈端来自制的圣诞蛋糕，切开后截面特别漂亮，红绿白正是圣诞节的代表颜色。柿子问妈妈是怎么做的，妈妈说红色部分是用加了红米酿成的甜米酒做的，绿色部分是将菠菜捣碎后做的，再把两种蛋糕糊分批次倒进模具里，把表面压平，放进烤箱烤熟后，在外面敷上一层厚厚的奶油，美味可口的圣诞蛋糕这就成了。外国男人只来了柿子的家三次，高中时妈妈也离家出走了，柿子一直很怀念那段快乐的回忆，也念念不忘圣诞蛋糕的味道。又是一年圣诞节，柿子只能自己仿照妈妈的方法做蛋糕，他请来好朋友季子和优太品尝，截面切开后是紫黄白三色，季子十分诧异，柿子说他们三人都不信仰基督教，所以不过圣诞节，于是他换了别的配料，红米不好养活，他养了黑米，在黑米中加入砂糖油小麦粉后会得出很漂亮的紫色，紫色和黄色搭配十分好看，于是他选了南瓜做配料，做出的蛋糕和妈妈的一样美味。冬天最好吃的食物在柿子看来是纳豆味的糯米团，小时候小森的人们总会聚集在分校一起冲糯米制作年糕，妈妈们会聚在一起做准备， 孩子们则兴奋地跑去挖纳豆，把煮熟的黄豆放进干净的稻草里，在中间再放上一根稻草，这样能更好地产生粘稠的丝状物，而后在雪地里挖洞，铺上一层草席，把纳豆放在上面，埋上厚厚的雪，三天后再把纳豆挖出来，这时候的纳豆就足够粘稠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保存蔬菜的方法，冬天的蔬菜都可以埋在雪下，再在上面撒上草木灰，这样蔬菜就不容易被冻伤。年糕冲好后，放进加入了酱油、砂糖的纳豆里，热气腾腾、软糯滑嫩的年糕，配上甜甜的纳豆，味道好极了，一口气能吃很多。长大后，世子也种了糯米，他用机器将煮熟的糯米捣好，再混合纳豆一起吃。糯米娇贵，为了吃上这口美味，世子经常冒着大太阳跑去田里除草。虽然过程累了点儿，但最后吃在嘴里的美味总是不会辜负它。冬天是萝卜成熟的季节，萝卜很好养活，每年柿子都能获得一次大丰收。他会将萝卜洗净，剥去外皮，切成两半，再对半切成厚片串在一起，拿到屋外风干，这样的冻萝卜能保存一年。大多数时候，柿子都是把萝卜煮熟后再晾干，赶不及时，生萝卜也可以直接风干，味道都很不错。炖菜里腌萝卜是无法避开的美食，将腌鲱鱼用米汤水泡开后和腌萝卜一起炖煮，再加入当季的时蔬，十分入味，柿子总喜欢这样吃。柿子总在秋天成熟，柿子会和稷子一起将柿子连枝打下来，将果皮削净后串在一起挂在屋檐下风干，到了冬天便有干柿子饼吃了，切成细丝儿，加入凉拌萝卜丝后更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世子以前在城市里工作时，经常因为菜价太贵，只能吃泡面和米饭充饥。后来他在出租屋里养了一些不用太费力就能成活的蔬菜，蔬菜长成后，他就自己做便当带去上班，午饭时间吃着自己做的饭菜，既美味又满足。那时候超市里有一个很帅气的男同事，世子和他交际不算多，但他却深深吸引了世子的目光。男同事总是吃着简单的面包，世子觉得他可怜，从那以后开始带两份便当，美味的腌萝卜和鸡蛋卷让男同事称赞不绝。世子和所有暗恋男生的女生一样，每天都很期待和他见面，每天都雷打不动地为他带去便当。只是很快美好的假象便被打破，一次偶然，世子听见他和别人的谈话，才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红豆是冬天很受欢迎的食物，把红豆煮熟后塞进捏好的面团里，用热油煎制好后就是好吃的红豆饼，直接上锅蒸熟则是诱人的红豆包。红豆不需要施肥，种下后放任它野蛮生长是对它最好的保养方式。碰到雨水连绵的季节，柿子便不会种红豆。每年红豆收获后，柿子还会把红豆混合在制作马芬蛋糕的底料里，这样能做出口味独特的马芬蛋糕。夏天时熬汤后直接冰镇，更是十分解暑的饮料。为了保存红豆，柿子会把成熟的豆荚摘下来，用木锤敲打，让豆荚和豆子分离，而后放在阳光下暴晒。晒过之后的红豆香味更加浓郁，也不会长虫。入冬后，柿子会把坏掉的红豆选出来，把好的放在玻璃瓶里保存，特别大颗的柿子会单独放在一边，等到来年春天播撒到地里，不久后就能收获又一轮红豆。冬天厚厚的雪总是阻挡人们出行，柿子需要亲自动手去铲雪，每当铲雪之后都精疲力尽。这时候如果能吃上香喷喷的面片，是柿子最幸福的事。面片是用水揉和小麦粉做成的，需要醒发两小时以上。柿子总是在出门前将揉好的面粉放置在盆里，回家后就把面粉撕成片放进汤里，汤里有当季的时蔬，芋头、牛蒡、胡萝卜等都是很好的配料，一锅香味浓郁的面片时蔬汤十分有利于驱散身体的寒冷。 对这部电影啊，小森林冬春篇啊，另外有一个推荐语啊，说千万不要深夜看这部电影啊，这样你的胃就会啊忍不住的想吃东西了啊，就是一部不能在深夜看的日本电影，让人垂涎欲滴啊。我们听刚才的电影的故事情节啊，好像一直是在说美食美食美食啊，这也让我感受到了另外的一幅在日本出现的李子柒的生活的画面哈。好的，小森林冬春篇，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